橘子海乐团带来的有暖气，前面我们的背靠背听到的是赵英俊的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看到清风朋友说，天哪，一大早就被整破防了，想起了赵英俊。国威说早啊早啊，送给周末早起上班的 Coco 二姐一朵小红花。我也把刚刚那一首歌送给收音机旁正在锁定 FM 九七四的每一位早起的听友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带你出发。其实橘子海的这首《有暖气》是我在车里面瑟瑟发抖的时候想到的一首歌。早起在出门的时候要热车嘛，虽然说北京这两天的温度没有特别的低，最低值呢大概是在零下的一度到二度的样子，但我坐在车里面瑟瑟发抖的时候，心里面那个小人又蹦出来了，说：“哎，好像想一想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不用周末早起也挺好的哈。”但很快心里那个自己就会想说，其实还是很珍惜在周末可以跟大家有三个小时180分钟的时间好好来听歌，好好来感受的时间的，所以我也会站好最后的七班岗。周末的早上7:09，这里是带你出发 Morning， 早上好。 那句好啦，我错了，明明就在嘴边，被你看了一眼就又往下咽，谁让我的自尊还是缺了一点，虽然心虚也有一点，但是我的体面还没找到台阶，只好期待你先打破这局面。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这样发脾气，说真的我也讨厌那个做的自己，一时的情绪冲昏了的自己，你不要生气，还有需注意，这时这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说什么我都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听不清，不听不听听不清，需要我自己分析，不听不听听不清。 我一个拥抱，让我醒来可以继续味道，醉的那一个人爱我多少，可眼泪往下掉，哪里你还借我一个吻。 无恋爱像过往转换了，冰镇的心沸腾忐忑，但愿下场你谁在等我。 你的恋爱传说却是软弱不多，我在这里填下空白的段落，相爱的烂借口准备好了没有， 却是恭候拥抱在恋人的街头， 窗外的结果 压力你还紧握你的拥抱， 前面赵英俊那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不小心让你破防的话，那刚刚这一首歌让你好好的填一下，同时也要点个名欢迎一下收音机旁的丽丽一勺定乾坤小沈 Berry 家在远方 CZH 清风飘扬珊珊 Y 好实在静，说句心里话，有没有我没有点到的，哈哈哈，谢谢你们在周末的时光继续陪我，也要问候收音机旁更多潜水收听的听友，祝愿你们周末快乐。哦哦哦，还有郭威和 Mas 告别，只要有浪漫的誓言，我们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你对我很特别， 很奇妙的感觉， 你的微笑能映红我的脸，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Right now I'd be out there shopping.Some of you call it tricking off. The money never meant nothing. To see a smile, you know that I'd blow it all. We used to get our lights from Walmart and hang them up for the world to see. Yeah, reminiscing on your milk and cookiesI'm missing you and me. It's gonna be a lonely Christmas, a lonely broken-hearted Christmas. No mistletoes, no giving kisses. It's gonna be a lonely Christmas. Yeah, yeah. Stressing about impressing all your family.Everybody knows I've been working hard. Your mama begging me to bring over some food. Remember her spinning gravy in my car. It was almost like every holiday. Could never ever outdo the last. And even though it ain't snowing in the desert, girl, it's still the coldest winter. 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乐淘淘就在这里互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7:30第二个时段带你出发，12月5号周日的早晨 ，Morning， 早上好 ，Moss， 我为什么在看到他留言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出来这首歌呢？这是什么默契？什么情况？好吧 ，Moss， 以后我记住你了，你一出现必有周董的歌。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我的地盘》，后边应该有一句 slogan， 我的地盘听我的。昨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哈，因为晚上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说2004年的时候也真的是一个神仙打架乐坛的一个高光时刻，而想起了2004年的这一首歌以及他所在的专辑《七里香》呢，也是因为前两天看到了一个 Apple Music 的一个排行榜，在中国大陆地区 七里香这首歌依然是高居榜首，所以在想说到底200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光时刻哈，提到了非常多的歌，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好吧，是一个现场版的歌哈，来自于 JJ 林俊杰江南，这首歌就是当年在2004年百大歌曲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一首歌， 送给所有的朋友，谢谢你。 04年的歌单来感受一下，有孙燕姿的奔，梁静茹听不到，马玉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萧亚轩地下铁，蔡依林招牌动作，王菲红豆，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SHE 候鸟，蔡依林爱情36计， 风到这里就是年，念住过客的思念， 你们唱这边， 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 你们唱很好，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脸的温柔的脸， 一起来， 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的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谢谢你们， 把歌词找出来，准备随时跟着行走的 CD 林俊杰一起来合作这首2004年代表曲目《江南》。其实当中还有很多歌啊，2004年的时候还有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菲儿的《你的微笑》，刀郎的《情人》，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梁静茹的《宁夏》。 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脸的温柔的。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的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 想听，带你们去回顾一下哈，那就再来一首2004年的歌好了。既然提到了 SHE， 里面也刚提到有那首《他还是不懂》，我们就来听一下2004年的时候，那样一个被认为是华语乐坛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唱片时代最后的辉煌。 喂，你忙着。我的很可以哦，他还有。 说实话，那会儿唱片时代呢，一张专辑至少有10首歌曲，它 它需要制作人，需要团队，至少经历一两年的时间来打磨。而现在的单曲时代，感觉只要上头，不想走心。 要说什么，每次都已经空了。闭上眼睛，心里下起的雪，天还有地动，是不是到了爱心结账的时候？剩下各自埋单的寂寞，为什么当我推开门，他没有来拉住我？ 他还不懂，还是不懂，离开时想要被挽留。如果开口，那只是我要来的。 歌里的 SHE 的确是让人有一些心疼，他唱出了小女生在爱情当中的懵懂困惑，不知何去何从，又放不下。这首歌也属于2004年，我想想，我凑了几首，基本上八点前这一档能让你们听得过瘾。 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息。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之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 我关了话筒，全程在跟唱。欢迎一下雪孩子，欢迎一下战神土豆跑步。战神说，2004年的时候还在用 CD 来听歌，还记得当时拿到了一张 CD 时珍惜的心情，因为那是你喜欢的歌手，对不对？我记得那会儿经常会去逛一逛唱片店、唱片行，就是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歌手，不管是周董也好，不管是王力宏也好，或者某一位歌手，去看看他有没有出新的专辑。我那会儿也会觉得说，2004年应该只是华语乐坛或者说唱片的开始的时刻吧，但确实没有想到是一个巅峰的时刻。那时候没有很发达的互联网，我们只能通过音像店里的实体的唱片卡带去了解我们所喜欢的歌手和整个音乐的市场。还有这一首歌也诞生在2004年。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 Stephen Lan 说，刚到单位听到这首歌，感觉不上了，不上了，回家。顺子当年这首歌也是惊为天人。带你出发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确实有点没有太想好，因为 Stephen 也提到了冷门歌手，打引号的哈，冷门歌手孙燕姿。孙燕姿当时在2004年的话，有两首歌曲入围到了 Apple Music Top 50这样一个榜单当中，一个是《奔》，一个是《我的爱》。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两天她刚刚出了一首新单曲，叫做《世界终结前一天》。所以我在想，到底是用她的这首新歌来结束我们七点档的《带你出发》呢，还是来听梁静茹的《不想睡》？那梁静茹的《不想睡》就留在下一个时段吧。刚才确实忍不住跟着顺子一起合唱了一下，飞唱了一下《回家》。所以既然如果你也喜欢那样一个高光时刻的2004年，有些老歌不妨偶尔拿出来重新听一下，音乐可以反复的倒带，但如果真的可以跟随时光穿梭回2004年，我一边听歌然后还要拼命的攒钱买房。 世界终结前一 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年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出发在路上， 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整个节奏稍微舒缓下来，八点档的带你出发，12月5号星期日早上好，也向收音机旁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直保持着热情的互动的听友们再次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我是戴毅。其实从 K 那首回家再回到主持的这个声音和状态，嗓子明显会觉得有一些些的疲惫啊，因为唱高音的时候是需要声带绷紧的才能飙上高音去哈。好，继续回到听歌当中啊，听歌的状态当中。04年的歌呢先暂告一个段落，如果说找机会我们再把它好好的复盘一下的话，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金曲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我们来听可爱的孟慧圆，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 太阳晒着你的背，我的天窗抬头远处更原谅，无法在身边，我却在你心坎里贴得紧啊。捧着你醒来第一杯咖啡，我设计也碰到枯萎，你努力用大把耐心抚慰远在千山万水的眼泪，所以你无论走到哪，想念反而冲淡了苦涩，尽管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发起，我还躺在睡眠里，你不在我视线所及的

错综谁的爱情，却怕是受谁的命，剑藏少年内心柔情，冰封蜻蜓落雪飞鹰， 喜欢你读的时候低着头，看到三个是会气的我，别被框架撑着鼻子走。I'm reader， 你要记得我就像是专属你的班，传说回忆就像彼得潘，传说愿意翻过你和山，保持性格别老惦记着那无聊的几个赞。 MC Hot Dog 和李宇春合作这首把我最喜欢的文字，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也要谢谢在微信公众平台稍稍安静了一会儿会儿，让你们也休息一下。从2004年那一阵子最火热的华语流行榜单当中稍微的抽离出来一阵子，听听一些新歌，感受一下。其实刚刚想到了一段文字，也真的是我最近看到的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文字，很适合配接下来这首歌的前奏。余光中写的，他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Stage on my own, never said my words,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寒这一生，怨这一晚，谁说爱是这样难？恨爱之间，分不散，红颜白发，更觉璀璨。从前和以后，一夜间拥有，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但愿会相信，前面是分手，能令我甘轻了内疚。这一晚，谁说爱是这样难？恨爱之间，分不散，红颜白发，更觉璀璨。从前和以后，一夜间拥有，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但愿你相信，前面是分手，能令我甘愿内疚，笑也笑不火烧不透，发不透。 红颜白发， 飞劲儿说风也不挑发色哈，即便是满头白发，该吹还是照吹，行吧，借你这张嘴。接下来聊聊哥哥张国荣的一些事儿哈，因为也是想到另外一首歌，许冠杰呢，在1989年的时候，他听说张国荣要退出乐坛，所以要决定写一首歌给他。但是写好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原来哥哥张国荣已经给自己写了一首歌了。于是他就把那首写好的歌留给了自己，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香港情怀90》专辑当中。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即便说两首广东话歌曲连放，但好听的歌，我相信你不会介意它的词，对不对？感受一下急流勇退，来自许冠杰。 你就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这光辉，今天不再等候，奋勇地退出这急流，求名逐利，时常多争斗，尝尽圈中的欢笑里流，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跌后，长日担忧，心神倦透，不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今天内心感足够，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任，感谢你恩深厚，临别依依

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无所谓，我无所谓，就像高贵，就像完美，我有点累，在床喝醉，多喝水，传递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爱心，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舒服有个累，我的脑袋很疲惫，他说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浪漫有个美，我的脑袋很疲惫。想不平凡又很平淡，怎么说这是一种选择困难，动态上的话题，总跳舞完的场地，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爱心，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舒服有个 时光嘛，就是一点这样 jazz 啊，很舒适的 R&B funk 的一些歌曲，更适合在周末的时光出现。Souffle 来自于许光汉，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在今年的夏天，在国贸的一家餐馆吃到了很好吃的甜品 Souffle， 但是我确实没有记住他们的店名，sorry， 也不想打广告，我只印象当中那是一道奶香四溢，口感很轻盈的甜品，而且最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是，它上面是那个烤过的，就是火烤过那个焦糖，是有脆脆的一个脆片，所以当你戳破那个脆片之后，底下才会吃到非常非常香甜的这道蛋奶酥 souffle。 好了，轻轻柔柔的歌曲，稍微换一换节奏，也给在路上的朋友提一提车速。这里是带你出发，有请 Avril Lavigne Bite Me。 taste it. I, oh,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etter for someone like me. I, oh, forever and ever you're gonna wish I was your wifey. Should have held on, should have treated me right. I gave you one chance, you don't get it twice. I, oh, and we'll be together never, so baby you can bite me.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8:50带你出发，继续是在 FM 974。刚才这段片花当中也听到了 Coldplay 的 Higher Power， 感觉好久没有邀请他们出现了哈。最近在节目当中听到都是很温柔的 Coldplay， 来听这首 Higher Power。 Sometimes I just can't take it.Can't take it and it isn't alright. I'm not gonna make it. And I think my shoes untie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And I'm not playing right. Just gonna go out and kill me. Till you tell me on the heavenly phone. So hold tight. Come on, come on. Oh, oh, oh, come on, come on. Don't let goI go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sh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Electric. This b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sparkling like the universe connected. And I'm buzzing night after night after night. This joy is electric. This j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circuiting through. I'm so happy that I'm alive. Happy I'm alive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Cause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re really someone.

期待如怀，粉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粉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天亮睁开双眼，又是崭新的一天，梦里那些美好醒来努力去实现，脚步不停追赶着时间，太多的人等着和我见面，一天一天别管多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天一天别些时间对自己好一点，滴巴巴滴答滴巴巴答滴咚巴巴滴巴巴滴，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别对自己逞强。偶尔情绪搁浅，也不会自我埋怨，何必压抑自己，哭和笑痛快一点。穿越过每个灰色边界，发现自己的能量无极限，一天一天别管多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天一天别忘抽些时间对自己好一点，滴巴巴滴啦滴巴巴啦滴咚巴巴滴巴巴滴，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等着你我分享。辛苦晚一点看见天上月儿圆，心中暖暖的思念，好的坏的扔到一边，安心的拉上了窗帘，告别今天，一天一天别管多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天一天别忘抽些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好时光，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等着你我分享。 你们的耳力都很好嘛。没错没错，就是小金金志文，对自己好一点。还有二十多天我们将会匆匆的告别2021年，迎接2022，也就是很快告到元旦了。都说贺岁档会出黑马，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电影院这个大喘气，最近一段时间电影院还是很热的哈，因为已经有上线了的影片，包括像古董局中局，很多人要去看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还有很快要会上映的《误杀二》，这也是非常多人期待的，以及来自于导演邱礼涛执导、张智霖、古天乐、吴镇宇、胡杏儿出演的《暗杀风暴》。我看看还有谁来的，前两天我们听过那首《漠河舞厅2021》的版本，就是作为了《平原上的火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周冬雨、刘昊然、梅婷和袁弘主演的。所以说12月份的电影真的非常非常多，尤其华语影片很值得我们期待。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是说基努·里维斯主演的《黑客帝国4》也已经确定档期，1月14号的时候可以登陆国内的院线，真的不容易。这首歌来自于 Sia， 他为游戏《最终幻想14》所演唱的预告曲，翻唱了经典的 Fly Me to the Moon。 早上好。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oh I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Fly Me to the Moon。 其实12月份的上半旬上旬的影片已经介绍完了，在12月的24号还将会陆续上演的有《爱情神话》，这是由徐峥、马伊琍、吴越和倪虹洁出演，以及另外一部很温情的电影，是来自于黄渤、贾玲、朱一龙、徐帆、高亚麟主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它的上映时间也在12月的24号。看看你想看哪部电影。 所有缠绵悱恻，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怎么怎么能够再见到你呢？有多少爱流离失所，有多少人擦肩而过，忘记了你轮廓，曾亲吻在你前额，记忆让面容斑驳，难以触摸。写信慢慢把夜勾勒，

朋友的状态，却忘不掉当初的告白，说的青春一切喜欢和爱，最后谁的心思都不愿意再猜。我强装无所谓姿态，深情本来就容易被见外，原来我们从来不是例外，没有意外还是没有意外，换季的也比昨天多一块。 来自于张远的《换季》，还是在隆冬当中，只不过这两天呢，感觉气温比较的稳定，稳定的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但随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末天气好的时候真的适合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这里是带你出发，一路生花，有请温艺昕。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花，铺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许过 不得不承认，它的旋律有些过于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今天这首歌献给在座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一不小心就抢了小琪的话。 今天歌曲，你们的心都太好了。 来留言给我的听友，你们也太好了。沟里娃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夏花他说，虽然不知道明年的剧本会怎么样，那就继续一路生花吧。也欢迎一下小夏，他说值班结束开车回家洗澡休息，煮个双倍辣的火鸡面，好好的 happy 一下。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坚强，听听你们喽。你总是 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你就是心太软， 好多人都爱他的歌，怎么会勉强？应该是他做客了时光音乐会的时候，作为那一期的庄主，好多人都翻唱了他的歌。而在现场的时候，他也重新演绎了这一个现场版本的《心太软》。1996年的时候，12月份，小琪推出的一首歌《心太软》。我记得在最新一期的时光音乐会呢，庄主是孟庭苇、雅雅。印象深刻的有一首翻唱，来自于张杰，他选择了孟庭苇的一首知名的代表曲目，很经典的一首歌《谁的眼泪在飞》。 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 碎的眼泪在飞。那一刻是我流过的泪，不要叫我相信流星会带来好运，那颗悲伤的逃避怎么能够实现我许过的愿。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变成了世界上每一颗不快乐的心。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不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面对单纯的轻松，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偏偏飞舞。 加勒比海地海盗的传闻，普罗旺斯的神秘草痕，塞纳河畔他漫步的行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我会打开 简单叫小某人，演唱的人的名字呢更好记，王优秀。虽然带你出发在周末的上午的三个小时，它不是一档点歌的节目，但我觉得这首歌曲也适合把它，如果你喜欢，送给你想送给那个人，在心里面也可以默默地惦记一下他，在年末岁尾之时，也可以祝他新的一年好运健康常伴左右。小某人，我就想到了一首我爱的歌 Before I Fall in Love， 有请 Coco。 Says we've got something real. Can I trust the way I feel? 'Cause my heart's been fooled before. Am I just seeing what I want to see? Or is it true? Could you really let me?But I wanna take a chance.

list is just as long. Popcorn. Cartwheels. Baseballs. Pancakes. Turtles. Penguins.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I could go on and on. 不管在这个周末的早上，你更喜欢的是一些新歌新曲，还是更怀念曾经的一些经典的曲目，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听歌开心，也希望你周末开心。刚才那首的 Happy Song 送给每一位听友，不管听的时间长或者短，来过就好。沟里娃说，哎呀，你想多了，那个图片发给你看到的是在红绿灯旁边新添了自行车指示灯，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下次我骑车的时候，我得遵循一下那个指示灯哦。我那放在办公室的已经瘪了气的自行车啊，明年一定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首歌来自张远，哼。 飞机掠过整个城市里，其实没人有关系。不管慢慢收，点点头，停停走，最后还是没接受。喜欢雨天发呆的我，喜欢看车窗外的你。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会改变。假些命运之间不用太勾线，你我就分道两边。今天的我，明天的你，究竟会到哪里？努力无所谓，你的无所谓。不满的世界，不满的时间，还是给自己留一些。不爱的自己，不该的自信，我们都不太清醒。不堪的记忆，不甘的自己，不管它什么是曾经，不想起你吝啬只言片语。强求在好几场大雨之后，这世界有点痛，以后才懂慢点揉，才能快点走。今天的我，明天的你，究竟会到哪里？我无所谓，你的无所谓、yeah、不安的世界，不满的时间，还是给自己留一些。不爱的自己，不该的自信，我们都不太清醒。不堪的记忆，不甘的自己，不管它什么是曾经，不想起你吝啬只言片语。心中的自己没那么孤寂，谁都有表里不一。我只是幼稚，没有不理智，只是对成熟不坚持。我的世界一步步倒计时。 没有人生的巅峰，也要跟自己好好的相处， 什么和平分手，那叫和平相处。 哼 哼，张远的新歌我还挺喜欢这个调调啊，大概这首歌配上时速要在70迈左右是很舒服的，所以就用这首律动来结束今天3个小时带你出发吧。谢谢你们的陪伴，尽管这样的陪伴呢是且听且珍惜，还有六七，一只手还差点，还得加上一个指头才数得过来。好了，感谢收听，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你得跟唱啦。 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怎么流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凄凄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春又一回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 心里话，亲爱，费劲儿，珊珊，静，无糖咖啡，小小亮，好，拜拜拜拜拜拜啊！祝你们周末快乐。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